好，那七处真心啊，其实前面这个坎过了以后呢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两种根本。那七处真心啊，我现在反正我也没有再看经文，我就照着我的记忆啊，把几个比较重要的东西讲出来。你们呢也不用看书，我觉得反而啊，我们就一起把这个逻辑走一趟，很快。我用很快的方式重点几个提一下，然后我们就讲第七处，那第七处真心就算结束了。好，那个其实啊，佛跟阿难啊一开始的对话啊，因为佛问阿难为什么想出家嘛，阿难说他看到了佛啊庄严的长相，那么心生爱慕，很欢喜，所以跟着出家了。所以佛呢就问阿难，哎呀，那你的眼睛在哪？你的心在哪？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啊。为什么叫做七处真心啊？因为阿难他看到佛，他的分别、他的喜爱、他的执着，其实是他的意识心开始的。也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意识心，我们自以为真实存在的那个我们的内心世界，我们以为它存在，所以用这个来分别执着，过着我们的日子。那佛啊，今天其实要破的。就是阿难自以为存在的这个妄心，所以阿难呢，他说他是心生爱慕吗？那佛就问他说：“那你的心到底在哪里呀？”所以才真心，真是什么？是寻找，找那个阿难自以为在所真实存在的那个心到底在哪里？所以阿难呢，就找了七处，佛呢就破了七处。为什么佛是七处破妄呢？阿难七处真心。佛七处破妄，其实破妄是什么？就是告诉阿难，他自以为存在的那个妄心根本不存在，也就是一个错误的知见。佛要把它给破掉。我们一开始就说，整个楞严经啊，尤其是前面在走奢摩他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要破妄显真，妄必须破了，真相才能够出来。那破妄显真是什么？也就是破事显根。事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意识啊，就是我们的前六识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我们自以为存在的根跟事啊，其实根本不存在。要把这个破了以后啊，才能够把根性，那个根性后面的那个真如本性才能够显出来。所以前面这一段经文大概就是在讲这个。所以七处真心啊，大家想想看，阿难一开始他说：“哎呀，心在身体里面。”那佛说不对呀，心怎么能在身体里面？如果心在身体里面，你得先看到或感觉到你的五脏六腑啊，所以心不可能在身体里面。这是我们所有凡夫俗子所犯的最大一个错误。我们觉得，哎呀，我们的心啊，肯定在身体里面嘛，我们的心被身体包住啊。其实刚好相反呢，你要去了解它的意思。我们应该是万法由心造啊。我们的这身心世界跟外面的境界，其实也是原来我们的真如本性，我们的心真心，一念无明，有一个妄念，最后啊，这个怎么讲啊，就慢慢转变而投射出来的。所以心啊，绝对不可能在身体里面，心包太虚啊，净虚空遍法界，身体心不可能在身体里面。所以其实阿难讲的这几个地方，都是我们凡夫俗子比较错误的认知。他刚好把它举出来，佛一一把它破掉。后来阿难说：“哎呀，心不在身体里面，那就肯定在身体外面了吧？”那佛说：“不对啊，你心如果在身体外面，你的身体的觉知，你身体感觉到的，你心怎么会知道啊？对吧？那外面的和尚吃饭，你没有办法饱啊。”所以心也不可能在外面啊，心绝对跟身体是不可能分开的，身心是一如的，性相是一如的，所以不可能分离的。那这个又来了，那阿难就是说，不在里，不在外，在根部吧，在哪个根部？因为我们现在讨论见嘛，是哪里看到那个见性啊？因为眼睛看到，所以我们都一直拿眼睛啊或看见。这个功能啊，来做个比方啊，或整个佛经就是绕在这上面讲。其实所有的根都一样啊，我们只其中一个根来举例。那在哪里？在眼睛的根部。那佛说不对呀、啊，你如果这个见性啊，或这个心啊，在眼睛的根部，那你看到外面这个娑婆世界之前呢、啊，你应该先看到你的眼睛才对啊。那现在没有看到眼睛啊，那你说啊，我有看到眼睛的话。那你的这个心不就要跑到外面去了吗？ 因为你的根跟你的境啊是相对的嘛，能跟所是相对的，所以那你能看到的那个能啊跟被看到的所难道不应该是相对吗？应该相对，那你心不又跑到外面去了，所以不对啊，也不在根部啊。那再来呢，哎呀，不在根部，阿难说什么，他又来了一个第四处真心。第四处是最难的，大家可能这个地方都转来转去转不出来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对外啊是明，看到外面是明，对内是暗，好像心啊这个有的时候在外，有的时候在内，要看这个是看外还是看内。那么中间有一处啊比较迷糊的地方，就是说那个眼珠子啊会在中间转来转去，一会儿转外面，一会儿转里面。那么佛的意思是说，他破阿难是说，你这个眼珠啊转里面，从里面转到外面的时候啊，你必须你从里面转到外面，再从外面转到里面，其实你来来回回每一次你都应该看到你自己的脸，就好像一个人在那个门中间转来转去。那你如果没有看到你的脸，你的所有的这个阿难所有的这个statement 完全不成立。那么第四处真心是最难的地方，是比较搞的地方。我觉得如果实在绕不出来，也就甭管它了，就放一边。以后慢慢啊，你的那个心越来越清净的时候，再回头看也就看懂了。所以真没看懂没关系，放一边。那么第五品啊，那么又开始稍微简单一点，因为前面四处阿难就自己想了各种不同的地方，实在想不出来，那五六七他就说好吧，就看佛以前跟其他同学或在教上课的时候讲些什么。那第五处啊，他就 quote 佛以前曾经讲过的这个心啊，心生所以法生啊，法生所以心生。阿难因为是小圣嘛，那么佛在讲法的时候，其实心生所以法生，法生所以心生，这是在讲真正实相的时候所讲，就是说原来我们的真如本心因为起了妄念而变成了阿拉耶识，真空变成了虚空，光明变成晦暗，那么后来就产生了能跟所，能见所见，然后之后啊就慢慢慢慢有分别执着，所以啊你有了能跟所，那万法就出来了，你的万法是由心造的，其实那个心也不是真实的啊，那个心也是起了妄念的阿拉耶识，也不是真如本性了，那个心其实是虚妄的，那当然那个内心所投射出来所或制造，不能讲制造，投射出来的吧，所生出来的变现出来的这个万法，所有一切诸法诸相当然是虚妄的。然后呢我们的心啊，我们的后来那个虚妄的心，或者我们的那个世心意识心，又去攀缘，攀外面这些所有的境界，攀缘，然后呢我们的心啊又随着境转，所以那个万法又生了更多的妄念出来，所以妄念生妄法，那个妄啊两个都是妄，虚妄的妄，妄念是虚妄的，那个法也是虚妄的，所以法心生法，法生心，机生蛋，蛋生机，所有东西都是虚妄的。但是阿难搞错，他以为啊心是实有的，万法也是实有的，哦，原来这个万法是心造的，心呢也是万法造的，两个互相造来造去，他搞错了，所以他就说啊，原来心啊是因为万法所生出来的，那么法在哪里，我的心就在哪里，这就是他猜啊，在第五处的时候他就猜说，哎呀，法在哪里，我的心都到哪里去了，所以法在哪里，那个心啊就随处就合上去就有了。那佛呢后来就用这个心啊到底有没有自体啊来这个破它，不管是有字体还是没有字体，后来都被佛给破掉了。那么所以啊第五处真心啊也就不，这个阿难又失败了，就他所说这个心啊随处有啊，这个万法法在哪里，心就随上随和啊就随处有，也被破掉了。那他就再继续想啊第六处是什么，第六处啊他就说，哎呀，他经常啊听到这个佛啊跟也是在讲说跟其他的这个弟子啊，跟文殊啊，还有那些法王子在谈实相，说实相啊不在内也不在外，佛真正的意思，他们在讲实相，其实实相是大乘的啊。以后慢慢我们会讲到实相，会讲到更多，在这个十番显见的时候啊，会把实相讲得更清楚。但是这个实相在《金刚经》大家上过课的时候应该知道，实相是什么？是无实无虚啊，它既不是相，也不是非相，它是非相，它无相无不相， 它不是相，也不是非相，它不是有，也不是空啊，两边都不是，也不是既有既空，也不是非有非空。所以实相根本它不是一个相。阿难觉得实相真如本性，只要存在的东西都要有相，所以这个是他最大的迷思，存在的东西必须要有相。其实事实上是刚好倒反过来，所有有相的东西都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存在的，真实存在的真心本性根本没有相。所以他说，哎呀，老师说这个心不在内也不在外，那就在中间吧。不过阿难所说的中间啊，也不是我们的身体中间，也不是说啊外面这个境界某一个中间。他是说啊，哎呀，老师讲，老师好，他说又是说老师说啊，眼睛啊，我们的眼根啊，会去圆啊外面的色尘，就是外面的尘境。那么中间不就产生了视吗？眼视是可以分别啊，所以我们的六根去圆外面的六尘，会产生六视。他说这个视啊，这个分别觉知的这个视啊，在这中间，这个交叉的地方，根去圆尘交叉的地方，就是阿难所说的这个中间。他说这个中间啊，就是心的地方，就是心所在啊，所以心啊能够分别了知。那么佛啊又是问他这个字体，用字体来破他，用什么字体来破他呢？就说哎呀，那一个是眼根吧，一个是眼睛眼根，一个是外面色尘。眼根是有情啊，对吧，是能够看啊。那外面的沉静呢，外面的境界是什么呢？外面的境界是无情啊，是被看到啊。一个有觉知，一个没有觉知，那这个体性完全不相同。他就问阿难，那你说了，那你说这两个东西交叉所在，就是我们的那个心，就是你的心所在，那你心的体到底是有情还无情？如果两边都你聚在中间，如果两边的体性你都相融的话，那不对啊，有情无情根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性，也不对啊。如果你说不相容，也不是有情也不是无情的话，那你连体性都没有是什么呢？所以又被破掉了。这个啊，是我们前几周啊之前在谈的七处真心，我们大概很快就这样复习一下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把第七处给结束掉。第七处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啊，我们把经文翻到第七处。第七处相对来讲比较容易。好，我们看看啊，那这个时候五有十处好了。那这个时候阿难又来了，他说最后一次了啊，他说哎呀，他以前啊看过我习见佛啊与大目连、须菩提、富楼那还有舍利佛四大弟子共转法轮。这个佛啊之前呢、啊、在讲这个般若，在这个般若，应该他反正在某一个法会上面啊，曾经让这四大弟子啊来讲佛法。讲什么呢？他是以须菩提，大家都知道须菩提是空性闻名嘛，佛这个空性第一啊。那么他令这四个大弟子啊应该共同在讲这个空性大法，也是在讲法。这四个大弟子其实我没有讲过，他们早都是大阿罗汉，就是已经回小向大，修大乘行菩萨道，而且修为非常好非常好的这些大阿罗汉啊，云菩萨们、大菩萨们。他们四个讲法是以须菩提，他是讲法的形式啊，我看那个法师解释是说大目连、富楼那、舍利佛这三个人问须菩提问题，那么须菩提就回答，来来回回的回答，那么佛啊就会去听他们的讲话的内容，最后给他们授记，就说哎呀，你们讲的是对的。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啊，他们要找这些原来是小圣，这些回小向大的弟子啊来讲空性，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要以不同的观点，他们曾经走过小圣这条路啊，不同的观点来讲空性，更能够帮助到更多比如说各种小乘的人啊，或其他学习的人，甚至中乘的人，用不同的观点来讲这个空性。所以当时啊他们共转法轮，这是我看到那个法师解释啊。那重点在后面啊，就是说他说他跟那个阿难呢、啊、就跟佛说啊，他说我记得你那时候常说啊，觉知分别心性啊，既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中间，俱无所在，一切无着。 这是佛说的啊。那他说这个东西明知为心，他说我记得这是你刚刚时说的，那则我无着名为心否。那这是他第七次再猜一次，佛所说的这个觉知分别的心性是什么，就是我们的意识心啊。当然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中间，为什么？因为意识心是虚妄的，是一个虚妄的相，根本不存在，没有自体啊。他当然具无所在嘛，哪里也找不着。阿难以为啊，是哪里也找不着，他以为是说真正有那么一个东西存在，但是呢你找不着它、哦、好像是在跳、好像可能跳蚤到处跳，真有那么一个跳蚤，但是你永远抓不到它。这是阿难的认知。所以他说哦，你说具无所在一切无着名之为心，他以为的具无所在是你只是找不到它。佛真正讲的意思是说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，你当然找不到，也不在内也不在中间也不在外面。所以阿难搞错了，他又搞错了，所以他才会说哦，那我无着了，那是不是就是明心了？那如果我这找不着的这个心啊，到处找都找不着，那是不是就能够说心了？他的意思是说我还是有一个心，但是这个心呢不知道在哪里，你找不到，哎呀，那这就是不是就算我的心了？他就这样问佛。好了，那佛啊，看看佛怎么回答。佛啊就告诉阿难了，他说啊，汝言觉知分别心性啊，具无在者，世间虚空水陆飞行诸所物相名为一切，汝不着者为在为无。佛啊就问阿难，他说哎呀，你说的这个分别觉知啊，能够觉知啊，有感觉，而且能够做分别的这个心性啊，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意识心嘛，色受想行识里面的想啊。他说啊，你说你这个东西具无所在，那到处都找不着，没有在哪里。那佛就问他说，那世间啊，所有的虚空，这所有的虚空哦，包括里面的有情无情哦，水里面的路上，水里面游的，路上走的，天空飞的，这所有一切的物象啊，正报依报，这所有一切的物象，这所有的物象，也就是我们这宇宙人生所有的一切了吗？那我想请问你啊，你所谓的不着，那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？为在为无，为在就是到底是不是存在，为无还是不存在？所以他就把世界所有一切有情无情，所有一切东西全部涵盖在里面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切啦。那你说你那个无着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？如果后面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啊，我觉得他说啊，如果不存在的话，无啊则同于龟毛兔脚，云何不着？如果你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，就好比乌龟身上的毛啊，兔子身头上长的角，佛啊那个非常喜欢用一些形容啊，比如说龟毛兔角来形容这虚妄的相，根本不存在的东西。如果这个东西不存在的话，你怎么说它不着呢？就不可以说它找不着了，因为它不存在，当然就没有所谓着或不着的问题，当然找不着嘛，因为它根本不存在，所以你就不能再说它无着了。那如果啊，他说如果它真的存在，而你找不着，如果真的是存在，真存在了，只是找不着的话，那你不可以说它没有啊，没有相才是没有。你要搞清楚，就是说如果只是找不着不能叫没有，是要连相都没有才叫做没有。这个是佛啊讲的这个逻辑。他说无相啊则无，是连样子都没有，相貌都没有，根本没有他的样子，那才叫无。非无则相，如果不是没有这个东西，如果这个东西并不是不存在，并不是不存在的话，非是并不是，无呢是不存在。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啊并不是不存在的话，那它就一定有个相，它就一定有个样子了，就一定有个样子。那相有则在，如果它有样子，那它一定就在某一个地方，那云何无着？它如果一定在某一个地方，你怎么可以说它找不着呢？所以这个逻辑我们再很快走一次啊。 阿难说啊，他有一个心，这个心真实存在，而且但只是找不着。他说那这样子就是心了。那佛就破他，问他这个心那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。如果不存在的话，那就好像乌龟的毛、兔子的脚，根本就不存在，你怎么会说它无着呢？因为无着必须是说存在找不到，如果不存在，根本就不应该说它无着。那如果啊，它是存在的话，那存在而找不着，那你就不可以说它是没有咯，表示它在咯。那没有相啊，才能够说是没有。那如果它有的话，就一定有个相，非无则相，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意思。如果它存在，就一定有一个样子在，就一定有一个相貌，有一个相在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它不是不存在，非无，如果不是不存在，它就一定要有个样子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存在，它就得有个样子。那有样子就是存在呀。那存在的话，它真的有这么一个样子，真正存在，那你怎么可以说它无着呢？所以无就没有无着或不着的意思，如果有就肯定不可能无着，这是佛破阿难的逻辑。其实这逻辑不难，你只要脑那个清楚的时候反复读个两三遍，马上就进去了，这个地方很蛮容易的。是故应知一切无着，明觉知心无有是处。所以他就跟阿难讲说，哎呀，你刚刚所讲这个无着这个啊也不对了，那还是一样。所以阿难你看他连找了七处，他那个心到底在哪里，其实阿难讲的就是意识心啊，只是他没有在用意识心来说啊，他就说反正有那么一个心。那他讲了半天，其实他每讲一处佛就破他一处，其实也就是隐喻啊，他要先破妄嘛，就是你讲再讲七百处七千处，佛还是一样可以破掉你，因为妄心根本不存在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哦，阿难就心里想说，哎呀，自己怎么说佛就怎么破，好像这个心真的是找不着耶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尔时阿难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薄佛言。那这个时候啊，就要跟佛请法了。那个我们中国人呢、啊，是要把或我们华人呢、啊，要把这个身体啊，身体包起来啊，不能够袒露我们的这个身体啊，这个表示尊敬啊。但印度这边刚好相反，其实他袒露右肩，把右边的手露出来，其实是代表尊敬的意思。右手啊。为什么露出来，就是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说时时刻刻啊要为佛啊在这个要 serve, 就是要服侍佛，在旁边侍奉佛，接受佛的那个指示，要为他做事情，所以把右手露出来表示尊敬的意思啊。他说我是如来最小之弟啊，蒙佛慈爱，虽经出家，由是交连，所以多闻。未得无漏，不能折服，梭皮罗咒，为彼所转，逆于淫舍，当由不知真迹所异。这个字念异啊，异指的异。他说啊，阿难是佛最小的弟弟嘛，佛有佛的爸爸，佛的爷爷生了四个儿子，佛的爸爸是老大，阿难的爸爸呢是老四。阿难应该又是那个四王子的最小的儿子，所以那个佛是老大，所有堂兄弟当中阿难是老幺啊，所以他是如来最小之弟，蒙佛慈爱啊，所以即因为佛很宠爱他，小弟弟啊，全家都宠爱他，即使出家了还是一样啊，也不见得真的就像出家人的这么清苦啊，大家都还是宠着他啊，惯着他，所以啊，他这个心啊，就完全没有清净啊。那么虽然多闻，哎呀，这个佛因为在佛旁边嘛，这个什么都听过，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晓得，但是呢，什么都没有明白，没有真正明白，所以未得无漏。那个无漏啊，我们应该之前提过，我们听过有漏跟无漏啊。 有漏跟无漏啊，如果你用最比较严格的定义啊，那个无漏，那你必须成佛了才是真正的无漏啊。即使是等觉妙觉法身大，不是妙，对不起，不是妙觉，即使是那些所有等觉或是所有那些大菩萨，都还是有漏啊。只要你没有成最后最究竟的佛果，都还是有漏啊。但是这里啊，它是采取一个应该是比较宽松的定义啦。如果你还在六道轮回之内，那你肯定是有漏。你出了六道轮回，也就无漏了。有那么一种解释比较宽松的定义啊。所以阿罗汉呐、啊，你证得阿罗汉就无漏了。那么阿罗汉之前呢、啊，都是有漏，漏就是 leaking，就是你的智慧、你的福德各方面都没有圆满的意思了。那么，所以因为他啊，根本就没有这个证悟啊，没有脱离六道轮回，根本没有悟得空性啊，还是有漏啊，所以才碰到这个摩登伽女啊，就被他这个咒语啊所折服啊，他被咒语所控制，他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个咒语，去化解那咒语，反而被咒语控制。那么最后啊，在那个淫户里面，在妓女院里面啊，差点啊。这个失身啊，所以呀、啊，他自己都知道。他说：“当由不知，真即所依呀、啊。”他说：“哎呀，这所有发生的一切，都是因为啊，我不知道真即所依。真即是什么啊？其实真即啊，就是真如实际，就是真如实际的理谛，也就是我们的真如心啊。”你就去把它想成我们的真如本性，另外一个名词。其实，在整个佛经啊，或我们这个佛学里面，有好多各种不同的名词，都是在形容我们的真心本性啊。我曾经看过几个法师，包括净空法师啊，都说，因为啊，我们的那个真如，我们的法性、佛性，或者我们最后那个如来藏，唯佛可见啊。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没有办法。真正明白也没办法证悟，也没办法看到，没办法证悟啊！不能讲看到，他永远看不到，没办法证悟，没办法明白。所以呢，就用各种不同啊的名词啊去形容，最相近那个性格或者他的特质最相近的来形容。为什么还有出现各种不同的名词或名号呢？也就是让我们知道，其实名词名号这些东西也是人世间一些虚妄衍生的。我们不要执着于某一个，一定是哪一个名词或怎么样的一个样子才是真如本性。他希望最后我们是最后是悟到的，而不是用文字或名词上面去解释。因为如果你能够用名词、文字或名字去解释，那你就是可思可议，就妙不起来了。所以大概是这个原因啊。所以你会看到各种不同的名词去解释，不过也不用遭受困，也不用心生困扰，其实就是同一个意思。这个所依的依啊，就是处所，也就是说阿难啊，到现在啊，他像他觉得啊，自己为什么之前总会搞到差点在妓女户里面沦落呢？是因为他不知道真即所依，他不知道真如本性到底在哪。所以你看，他到现在还是没搞清楚，他还是没搞清楚真如本性根本没个处所，他还在找真如本性的处所。那个意就是处所的意思，所在的意思，所意就是真如本性所在的意思。真如本性无处不在，怎么会在某一个地方呢？所以他到现在还没搞懂他的问题，他自己以为他自己的问题，其实都还不是真正的问题。所以啊，我们接着看啊，他说：“唯愿世尊啊，大慈哀悯啊，希望老师啊，能够发发慈悲心啊，开示我等啊，奢摩他路。”一开始啊，阿难其实就是向佛祈托奢摩他路。奢摩他路是什么？奢摩他希望开启奢摩他之路啊，就是能够开启奢摩他是在讲止啊，在讲定啊，是在讲我们所有的妄念。我们所有的这些攀缘啊，全部止息。你的妄念，你的这个颠倒梦想，全部止息。但是你怎么样才能止息啊？当然，你要能够有最，你要能够明白正知正见，就是真如本性，最终的实相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后，你才会知道，哦，原来我之前的认知。都是错误的，都是虚妄的。你知道了以后， 你才有能力把它放下。说，哎呀，真的是该放下了。原来之前搞错了，原来我之前执着或分别的东西根本不存在。你知道那真正的道理，你了知实相以后，你才有能力放下。如果你不知道实相，还以为这所有的东西都存在，那你怎么可能放下？既然存在，就不必放下。所以必须先打破你的邪知邪见，显示你的真如本性、真正的实相，之后你就有能力不再去念，不再分别，不再执着，最后你所有的妄念、那些颠倒梦想才有办法止息。止息之后，就是奢摩他之路啊，你就有机会回到我们最无始以来、最原始的那个如如不动的大定之中。奢摩他也是，我们那个楞严大定之体啊，就是你就回到了我们最原始的状态。你必须先破你的邪知邪见，知道你的这个之前的认知不对，你才会愿意，而且有能力把它放下。那放下之后，你就回到了我们最原始的状态，所有的烦恼、所有的妄念全部止息以后，我们就回到了那楞严大定之中，我们就回到了我们最原始那个真如本性之中。所以啊，他希望佛啊再给他开示，希望再秀给、再告诉他这个奢摩他之路在哪里，怎么走，怎么样能够找到我们的真如本性，立诸禅提，堕迷离车。诸禅提啊，就是各种禅提。禅提其实，就是外道啊，也有各种解释。只要你不是这个大乘佛法行菩萨道啊，真的是发菩提心啊，这个行菩萨道这种啊，其实都叫外道，甚至小乘也不是真正的最终的正道啊。那他希望啊，佛陀啊，能够开示，那么令所有不在正道上行走的这些人呐、啊，能够堕迷离车。那个迷离车其实也是古文啦、啊，迷离车就是印度的，有印度啊，应该一些边疆民族啊。那边疆民族他们有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佛出世了啊，有佛这么一个大思想家或大宗教家哦，也没有听过佛的一些任何的教学，所以他们的那个思想是非常的不正确、非常的混乱的啊，或者称之为恶知恶见或邪知邪见。甚至迷离车，其实他们是在讲印度旁边的一些，他们是用那种比较卑贱的民族，因为印度是种族制度嘛，就比较下层的一些种族，所以他说啊，堕，所以这个迷离车也就把它引申为邪知邪见或恶知恶见。那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毁坏的意思，就是希望啊，所有的这些外道没有在大乘这个菩萨道上面行那个修行的人呢、啊，能够破掉他们的邪知邪见。那么坐视于矣啊，就他说完这句话就五体投地了啊，那么五体投地又跟佛这个行礼拜啊，那么集诸大众啊，所有在场的所有的这些大众啊，都勤可翘楚，请是非常请心啊，这个非常爱慕，非常请心渴望啊，那么非常爱慕，非常渴望，翘楚就是在那边期待等待把头抬起来啊，翘楚，你有没有说那个小鸟啊，那个肚子饿了要等母鸟回来喂食的时候，也是这个心啊，一心期待，非常渴望，那么亲闻释悔，希望那个佛陀啊能够给他们再继续的开示啊，能够开示他们奢摩他之路啊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啊，尔时世尊啊，从其门面放种种光，其光晃耀如百千日。那这个时候啊，你就看到这个佛陀啊，就是从这个门面开始放光了啊。这个在楞严经里面啊，我们会看到佛啊在多处啊示现，就是示现他的神力啊。有的时候是从你会看到放光啊，有的时候是在门头放光，有的时候是在身体放光啊，各种地方放光都代表不同的意义啊。有的时候有海潮音啊，各种示现啊， 跟《金刚经》啊完全不同啊，《金刚经》非常平实啊，是在讲空性啊，是在讲佛法就是生活啊，非常的平实。但是《楞严经》不同啊，《楞严经》是开悟之法，它必须很重要的一点，你怎么开悟？你要开悟，你必须先能够破妄啊。所以佛啊就利用了很多文字以外的这个摄受，或者是教学教法，文字以外的这种教法或者一些方法，来帮助无明的这些众生能够破他们的那个妄念。所以你会看到里面真的有各种意象在里面啊。所以这里它是从那个门面放光，诶，门面放光啊，哇，那个场面非常浩大，犹如百千日啊这样照耀。其实门面放光这一个啊，就是在告诉你啊，会放光嘛，就是说真正的智慧，真正的真如本性马上要现前了，用放光啊来帮助你，这个让你知道真如本性马上要现前。普佛世界另外要讲一个，为什么从门头啊，门头放光为什么是这个要能够开智慧的。我们的六根啊大部分都是在门头，你看眼耳鼻舌，其实身体，头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啊，头是我们整个身体最重要的部分嘛，甚至你的意识，你的脑也是在头上面，所以你的六根门头，其实所有最重要的器官，最重要的根器都是在门。放光表示什么？开智慧了，开悟了，不再被无明所障住，所以它放光就是希望帮助你开智慧啊。那普佛世界六种震动，所有的这个佛世界啊，里面所有的国土，所有的众生啊，六种震动，六种震动啊，是哪六种？这个，我想所有的经，这个法师的解释里面应该都能看到啊，有动、起、涌。动是行动的动，起是起立的起啊，涌呢是涌出来的涌，三点水，那个通行的通，把错字旁变成三点水。那另这三个啊是属于形象的，形象方面的这种震动啊。另外呢是震吼急，震是地震的震，吼是吼叫的吼，急呢是打击的急。这三种呢是属于声音。其实你看刚好是六个，就破妄。这个普佛世界六种震动，这个震动啊，你别把它想成我们人世间的大地震，哇，一震所有人死光光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是佛的视线，用文字以外、语言以外的这个视线方法来帮你破妄。破妄啊，这六种震动啊，一般凡夫俗子啊，应该是感觉不到啊。应该是要菩萨以上，你有办法感觉得到，才有办法接受佛的摄受。他就是希望帮你破妄，你所有的妄念，菩萨也还有妄念啊，把这些妄念能够全部破掉。所以前面从门头，从你的脸上门头显光，是在开悟啊，开智慧啊，智慧现前。那这边六种震动呢，是让你破妄啊，那么所有的妄事将破啊。如是十方围城国土，一时开现。那所有十方的国土啊，在佛的这个如围城般，所有的国土，当然不是指国土，还有众生啊，所有的国土，所有的众生，这个时候啊，全部通通，他的无明啊，他那个尘土其实还有另外一方面形容无明，所有如尘土蔽盖的这些国土，还有众生，这些东西全部开现。也就是无明打开，光明现前的意思。这所有这边的文字啊，你表面上看好像是说，哎呀，当时这个发生的这些神力啊、神机啊，事实上它都有意思在里面。先是帮你开智慧，然后破你的妄事，最后无明也开了。无明这所有如尘沙般的无明啊，就现打开了光明现前啊。那么佛之神威令诸世界合成一界。所有佛世界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众生啊，为什么能够合成一界？因为再也没有分别心啊，诸法平等啊，事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所有的一切分别执着全部断掉了，再也没有任何分别，诸法平等啊。 万法一如，当万法一如的时候，当然所有的世界合成一界。这个是在讲我们一真法界的那个境界啊。所以你要慢慢的去体会这几句话，就是真正的当你开智慧了，你的妄念放，你的妄念被除去了，你的无明走开，你的光明现前，所有的分别执着全部没有了，进入一真法界。所有众生一律平等，诸法一如的境界。那在这个世界之中啊，所有一切诸大菩萨皆住本国，合掌成听，所有的流转啊也将止息。所有的菩萨，甚至这边讲的是所有的大菩萨明心见性啊，都在安住在他的真如本性当中啊。安住在他真如本性当中，听佛示现，听佛讲法。所以你要用心啊去体会这个盛况啊，这个盛况啊，这要用，这已经是文字所没有办法形容，文字我们只能讲它大概的意思，但是你要真正的进入这个状况。其实如果我们现在是用非常清净的心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讲到这边非常感动啊，如果我们是用非常清净的心啊在听这一段，其实我们呢也与诸佛菩萨合成一体啊，合成一界啊，安住在我们的自信当中啊，听菩萨讲法。其实我们所讲的这所有的内容，我相信也是诸佛菩萨在加持，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讲这个法。哇，很奇怪，我在讲这个地方，我眼泪一直在流，好可怕，不是好可怕，好神奇哦。好，看看下面啊，下面，好啦，所以。这个地方啊，佛开始开示了。那个，我们就在这个境界当中啊，佛开始开示啊，佛啊就跟阿难讲，我们就讲完后面这两段了。他说：“一切众生啊，从无始以来，我们先讲两种根本，这两种根本呢、啊，好重要啊，这个一定要听得懂啊。”他说：“啊，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啊，种种的颠倒，为什么颠倒？颠倒梦想啊，颠倒啊，起惑了，这个有疑问啊，这个。”假的当真，真的不知道存在啊，种种颠倒，业种自然，颠倒就是我们的惑。有了惑之后，你是不是就分别了？又分别又执着，是不是就开始造业了？我喜欢的东西我要留下来嘛，那我不喜欢的东西我要推出去嘛，不管是人啊还是事还是物，都是一样这样子的处理啊。那你的十二因缘有记不记得？爱就会取，取就有。有不就种，有就有，有了业果啦，业报啦。那不爱不取不有，不是同样的东西吗？业种有了迷惑，颠倒就是迷惑，种种颠倒就是诸多梦想，颠倒梦想，你的迷惑之后，你的妄念，你的迷惑之后就业啦，就产生造业啦，就产生就造业之后，自然是什么？有了业，当然就有苦果啊，这是自然的法则啊。有的善业就有善果，有的恶业就有恶果。但是不管是善果还是恶果，善报恶报你都在六道轮回当中啊。所以惑业苦这三个是一个 package， 这就是自然的法则，逃不掉的。如恶叉聚，恶叉是什么东西？恶叉是印度的一种果实啊，它那个一地就是一个地啊，就是果地嘛，就是。地不是有那个地，就是一个草字头，要一个皇帝的地，那个地不就开就要生果实吗？它那个地啊，一个地可以生三个果实，可以生三个果实，所以啊，他就用这个恶叉啊聚在一起啊，所以就是惑业苦，有惑啊，也不会只有惑没有业，都是同一般众生就是惑业苦集连在一起。如果没有业的话，就变菩萨了，就那大菩萨那个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，或者说。已经至少是佛啦，明心见性成佛，虽然不是圆证，可是也是分证佛了，那是大菩萨那个所以一般来讲惑业苦是一个 package。 那佛就继续接着讲，所有的修行人啊没有办法得成无上菩提，为什么没有办法证得那个最圆满的这个佛果啊，或者没有办法大觉？其实菩提就是觉的意思，菩提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啊，真性菩提、实质菩提、什么方便菩提，还有形容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，这个讲啊，又可以讲三堂课也讲不完。但是我们就想，菩提其实就是觉吧，无上菩提那就是大觉， 没有任何烦恼，所有烦恼全部止息，所有妄念全部止息，已经回归自信，回归到真如本性的时候，我们就讲无上菩提了，证得无上菩提大觉了，圆证了，圆证佛了，究竟涅槃了，同样的意思。为什么没有办法得成无上菩提？为什么没有办法大觉？他说所有的修行人哦，包括谁？包括声闻缘觉，包括那个那个大，不是光大乘，大乘不算啊，声闻是小乘嘛，对吧？就是阿罗汉他们听佛法哦，这个普及灭道，然后还有缘觉啊，了悟十二因缘啊，以及所有的外道，那个缘觉是中乘啊，还有所有的外道啊，外道就是连小乘中乘都不是的，然后还有外面的那些魔王啊，这些成魔的，还有他们的眷属，这所有修行人或者是那外道或者是魔，为什么没有办法真正走到这个奢摩他之路？为什么没有办法真正到最后能够回到我们的真如本性？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两种根本，皆由不知二种根本，错乱修行，因为没有知道真正的正知正见啊，乱学一通啊，错乱修习，随便乱学都，哎呀，没有知道真正的道理，随便乱学，犹如煮沙欲成家传，好像你想煮饭，结果你那米饭里面放的都是那个米，不是饭，对不起，讲错了，结果你的锅子里面放的都是沙，那你怎么煮成饭？煮累世累劫也煮不成饭吗？那他说啊，从今重金成劫终不能得，所以你就算煮了生生世世，那沙也没办法变成米饭啊，对吧？你要放米啊才能变成饭，你放沙怎么能变成饭？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这两种根本，你不知道这两种根本，你永远没办法修行成功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两种根本有多么的重要。那是哪两种根本呢？一种根本是在讲你轮回的根本，轮回的根本我们这群人很容易懂啊，因为我们就在轮回里面，哎，一讲轮回的根本你可能就懂了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是涅槃的根本。涅槃，你要涅槃，那真正的根源是怎么在哪里怎么修？一个是迷的根本，一个是悟的根本，一个是妄的根本，妄是妄想的妄啊，一个是真的根本。轮回就是妄啊，就是迷啊，涅槃就是真啊，就是悟啊。所以我们来看看啊，这两种根本是什么。我记得很久之前在听净空法师讲那个楞严经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呀，如果你前面都记不得，后面记不得，拜托你们这两句话你要把它背下来，背不下来你要给它画起来，时时刻刻看一下这两段话。我们来看看那两句话到底是什么啊。他说阿难啊，哪两种阿难？他说一者，第一个就是无始生死根本，则汝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，这一个大概比较容易了解。我们之前讲了很多无始啊，也是无始以来，它这个轮回的根本、涅槃的根本都是无始以来。说无始以来啊，你这个为什么会在生了死、死了生，在生死里面六道轮回里面打转呢？其实就是因为所有的众生啊，你这些凡夫俗子用攀缘心，以为自己的攀缘心啊，就是我们的自信，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。攀缘心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五蕴里面讲的那个想，色受想行识的想啊，那个想啊，会去攀缘啊，对外也攀，对内也攀，还记得吗？对外啊，跟着我们眼耳鼻舌啊身啊去攀外境啊，会分别；对内还会攀缘啊，攀缘以前曾经发生的事情，那记忆的种子啊，到了我们阿拉耶识，他会跑到里面去攀啊。昨天、前天、大前天翻的那个发生的事情，甚至上辈子发生的事情，他都记得，还在攀缘的那分别心啊，分别心、攀缘心、意识心，就是同样的。我们以为这个意识心啊，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，就是我们的原来面目。我们做坏事也用攀缘心，诶，我们行善也用攀缘心哦。我们说，我们听经，甚至我们学习，我们讲法也用攀缘心。 那这怎么有可能证得最终的究竟佛果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证得无上菩提？怎么可能大觉？当然不可能嘛，你用的方法都错了，你走的路也错了。所以这个东西好重要，第一个就是告诉你，告诉我们啊，我们自以为存在的那意识心的攀缘心其实是虚妄的，是假的。后面的经文啊，在十番显见之后一一都会告诉你，都会告诉你，其实我们的五蕴啊，我们的六根六尘啊，整个十八界七大其实全部都是虚妄的，就会破，像你破你的那个七处真心，破你的心意识在哪里一样，全部都会破掉。你那时候就会知道啊，原来全部都是虚妄，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实存在的。这是第一个要记得。那第二个呢？第二个啊，可能稍微难懂一点。我们呢，大概讲的意思，慢慢下一次会讲的更细啊。二者啊，是无始菩提涅槃，那圆清净体。刚刚是轮回的根本嘛，那现在是菩提涅槃，能够得菩提涅槃的根本，那是什么？就是圆清净体。菩提我们讲过了，是觉啊。那涅槃也有很多不同的定义啊。那你反正就其实涅槃的意思啊，就是止息了，那个灭啊，所有的烦恼啊，全部灭掉了。或者我们有人说，就是有的那个法师啊，有些论上面是解释，就是不生不灭就是涅槃啊。生灭的是什么？是轮回，是生死；不生不灭的是涅槃。那么也有说即灭涅槃，所有的烦恼全部止息了，所有的妄念全部止息了，就是涅槃。那菩提涅槃的圆清净体啊，又原来的清，原来就是原来就最原始啊，无始以来的这个圆的意思，清净的那体性啊，就是原来就是大觉觉知，明明白白，不生不灭，没有任何的烦恼，没有任何的妄念，无始以来就是这么的清净的本体。讲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真如心。他告诉你，你想要涅槃，你想要不在，你想要永远离苦得乐，你想要大觉，你的根本就是你的真如心。那你想要轮回，如果你想在轮回里面继续滚，你的根本就是你的意识心，就是那攀缘心。所以清楚了吗？一个是你的攀缘心，一个是你的真如心，你自己选择你要走哪条路。你在六道轮回觉得想在六道轮回里面继续转，那你就抓着你的攀缘心啊，继续攀缘，你就保证一定可以在六道轮回里面继续转。如果你想出离，你不想在里面混了，你想要觉醒，你不想要再这么痛苦了，你想脱离，那你就得找到自己的真如心，让真如心重现江湖，让真如心光明重现。这个东西就告诉你，这是第二个根本。他呢，在用一个我们要介绍一个新的名词，叫什么？叫释经。大家都看到，则汝今者释经原名啊，能生诸缘，缘所依者。这个地方啊，比较深一点，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讲到你们大家都听得懂。释经啊是什么呢？你说这个原来的真如本性啊，如果起了一个妄念啊，就变成释了。变成阿拉耶识或第八识，所以没有迷的啊，是这个悟的，是没有妄念的，如如不动的，是真如本性。起了妄念啊，就变成了阿拉耶识。释经是什么呢？就这个圆音法师啊，还有其他几个大德他们的解释，就是说，释经啊是阿拉耶识的精明之体，也就是阿拉耶识之体。释经啊是有功能性的。到了阿拉耶识啊，其实他因为已经起了一个妄念，虽然他全体还是真的，但是他其中已经带了妄，有妄念在其中，那么他已经有了功能性。这个视经啊，其实是有功能性的，在眼睛他能见，叫见经；在耳朵他能闻，叫做闻经；在那个叫闻经，然后在鼻子他能够嗅，叫嗅经；在舌头啊，嘴巴它能尝，叫尝经；在你的心意识啊，它能够知道觉知，叫知经，也叫知经啊。 也有看到有地方叫绝经，那有知经。所以啊，这个释经啊，你就大概先了解，因为这个释经啊，整个十处十番显见，就是在讲这个释经里面见的功能，用见经来帮助你了解什么是真如本性。所以你会先了解释经大概有这个名词在，它的意思大概在这里。那么先做个铺陈，所以以后十番显见这个名词出来的时候你不会太陌生。释经啊，就是阿拉耶识之体啊，精明之体。这个释经原始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，但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了呢？原来是非常清楚明白的，但是因为一念不绝嘛，生了一个妄念啊，它就能生诸缘了。什么叫能生诸缘？比较简单的解释就是第八识啊，前面的七识其实都是从阿拉耶识里面生出来的。阿拉耶识往外生，或者你说啊，这个你的这个能见能跟所啊，你的阿拉耶识，你一念无明之后，你就生出的能跟所，你就把能缘能够去攀缘的这个六根，以及被攀缘的能够被缘的这所有的沉浸全部生出来了。所以其实都是一开始那一念无明，有到阿拉耶识有能有所，所以第八识就把前面的七识全部生出来了，所以能生诸缘，或者把能缘跟所缘全部生出来了。所以呀，它能够生诸缘，但是呢却被缘所移了。缘所移者，你看它能够生出前面的诸缘，但是呢他却被所有诸缘所遗忘了。为什么遗忘？因为我们只能向外攀缘啊，没办法向内攀，只能外攀，没办法内攀。哪有人能内攀？没办法的，内攀是要修行啊，要反闻闻自性啊，要能够把所有的妄念全部止息，你才能够去攀你的那个，才能够去最后明心见性嘛，才能去看到你的，才能够证得你的真如心，或者真如心才能现前呢。所以我们一般攀正常的情况都是攀外境，越来越外面，越来越糟糕，越来越沉沦啊，能所变成分别，后来开始执着，最后造祸业苦，最后六道轮回里面，所以都是越来越往外攀，没有办法往内攀。所以它能够生诸缘，能够往外攀缘，但是它没有办法被缘，所以呢就被遗忘了。哎，我们的释经真如本性最后其实都被遗忘了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，前面应该比较容易，后来越讲越难，最后这个地方可能有一点点迷糊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都会继续一直反复，甚至十番显见会不停的反复，到最后我相信就全懂了。那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啊，